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术》。 两个时辰前，云景山顶又激战了一日，七位准宗师接连折损两位，如今只剩下龙老和朱老身受重伤，躺在大帐旁。若不是寒夜让身边仅剩的两名亲卫护在他们身旁，这唯二剩下的两位准宗师早已成了北秦士兵的刀下亡魂。而北秦八千将士亦只剩下最后一百，云景山巅一丈一枯树。深冬，山巅的枯树纵有十丈之高，却繁叶落尽，尽显凋零。此时寒夜退战到枯树旁，他脸色苍白，银白的盔甲几乎破碎殆尽，难见一处完好。十来道刀剑伤痕在他身上隐隐可见，甚至有几处深可见骨。他嘴角溢出鲜血，手中长戟杵地，虽重伤却始终没有倒下。他身后是万丈悬崖，他对面五米远的地方，洪贤领着最后一百北秦军将他的生路死死堵住。中军大帐在两方身侧十来米远，寒夜下了死命，让两名亲卫守在两位准宗师旁。两位准宗师内力散尽，只能眼睁睁看着寒夜被堵在万丈悬崖前，况且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洪显身后的这一百人是北秦大军里最精锐的长弩营将士，此时十支长弩对着寒夜，冰冷的长剑泛着森寒的光芒。若不是要活捉寒夜，这一百人也不会等到现在才将长弩抬出。 太子，你没有退路了，跟我们下山或许还有一条活路。 达赤死了，洪显就是这支北秦军的将领，尽管这一战早已不是他能承受，但他别无选择。寒夜冷冷扫了洪显一眼，他即便被逼进了死地，身受重伤，但神情依然平静。 孤要走，还用等到此时？ 别不知好歹，你活着跟我们下山，我们北秦还将奉你为上宾。你若死在这里，谁还管你是不是大晋太子？到时候，本将必将你悬尸城下，给天下人看看，你这个大晋太子死后落得什么个田地！ 混账东西，居然敢口出狂言，侮辱我们殿下！ 不远处的龙老神情激愤，起身就要飞来，却一个踉跄喷出一口鲜血，显然他早已是强弩之末，再也不能运功。 郑云，赵仲，护着两位前辈，我说过，无论发生何事，都不准离开两位前辈左右。 寒夜喝住了要冲上前的两名亲卫，这一运功怒喊，寒夜身上的伤口流血更甚。他深深吸了口气，以内力点在周身大穴处，强行止住流血的伤口。他转身朝龙老和朱老的方向轻轻颔首，进行了晚辈之礼。 十位前辈入西北，是受君命而来，终究错不在诸位，因故已亡八位在这西北边境上，故有愧。诸位前辈，你们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无论故事生是死，绝不会牵连到诸位前辈的士卒。 龙老和朱老面色一变，心底猛地生出不安。寒夜说完朝洪显的方向看去，声音响彻山巅。 孤的命岂是你能取？孤的尸骨又岂是你能动？我云下寒氏一族，纵死不败，纵亡不赦。 他话音落地，手臂猛然一挥，长戟带着不可阻挡的杀意直直朝洪显而去。洪显面色大变，被寒夜的杀意牢牢锁住，害得顿时在原地忘了动弹。 将军小心！ 他身旁的士兵一把将他推倒在地，却被韩烨的长戟穿胸而过，口吐鲜血，惨死当场。 呼延浩，给本将军杀了他，射箭，给我射箭！ 同袍的惨死刺激了还活着的北秦士兵，随着洪显一声令下，长弩尽数开启，数十支长箭以不可阻挡之势朝韩烨射去。 殿下！ 千钧一发之际，龙老和朱老同时从地上跃起朝韩烨护去，只可惜终究是迟了。两人上还跃在半空，长箭射进身体的声音无比清晰地响起，整个云景山顶突然安静了下来，就连下达射箭命令的洪显和那尚存的百名北秦士兵都愣愣地睁大了眼。云景山巅枯树下，十来支箭矢被扫落在地，但那仍然不屈站着的人身上依旧中了三箭，一箭右膝直断筋骨，一箭入腹重创内腑，一箭左心直逼心脉。回天乏术，几乎所有人在看到这三箭的时候都只想到了这个词。洪显神情复杂又惊慌，回过神来的他显然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三万人上云景山为的就是活着的大晋太子，韩烨如果死了，他们的牺牲又有什么意义？龙老和朱老一落地就朝韩烨扑来，却被韩烨一个眼神止在了原地。 殿下， 不要过来。顾的情况顾知道。 殿下，老朽带您回大晋。 不用了，顾不愿他看见顾这个样子。 韩烨声音极低，却不知为何龙老竟在这一瞬间明白了韩烨所说的他究竟是谁。能做到这个地步，他们的太子殿下对帝家女是何种感情已无需再言。重于国君，重于江山，重于性命。韩烨每说一句话，嘴中的鲜血都大口涌出。龙老不再顾及韩烨的命令，就要走过来扶他。韩烨朝他摇头，他望向山下的方向，瞳中的神采一点点消逝，终是开口： 他们不会放过顾的尸体。顾是大晋的储君，就算是死，也不能折了大晋的颜面。龙老前辈，若是他来，烦请前辈为顾带句话。 殿下， 顾毕生心愿就是大晋安宁，百姓和乐。你告诉他，这万里江山 清冷的声音戛然而止，还未等众人回过神，韩烨猛地抽出右膝中的长剑，用尽全力插在了不远处的枯树上，然后转身朝身后的悬崖跳去。 殿下！ 龙老和朱老目眦欲裂，伸手去拦，却只来得及撕下韩烨衣角的布衫。不过一瞬，韩烨的身影消失在万丈悬崖中，再也寻不到片缕。云景山顶死一般的沉默和安静。两个时辰后，邺城平原的北秦大帐外，洪显回忆起山上的一幕，仍旧忍不住颤抖。 韩烨中箭跳崖后，那两个准宗师和亲卫跟疯了一样朝我们冲过来，要不是他们护着我，我也死在云锦山上了。元帅，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我连一个将士都没能活着带下山。 洪显神情恍惚，头上的鲜血滴下，落进眼底一片模糊。云景山上的惨烈超出所有人预料，大帐外站着的人沉默难安， 大靖太子死在了云景山，无论这场仗他们是输是赢，北秦和大靖两国从此势必结下死仇，非灭国不能解。恰在此时，休战的大靖战鼓在南方重新燃起，更猛更烈，仔细一听，完全不同于前几日。 这个方向， 鲜于焕神情一凛，起身朝南方望去，面色大变。不远处，一支军队朝邺城平原疾奔而来，嫣红的旌旗上厚重的帝字迎风而展，凛冽而霸道。鲜于焕身后的副将面容惊恐，他一把冲到鲜于焕面前，跪倒在地：“ 帝将军来了，元帅，你快撤走吧！”“ 混账东西，你说什么？”“ 元帅，帝将军驰援邺城，这场仗咱们赢不了了，我们已经折了12万人在这里，你不能出事啊！咱们和大靖结下了死仇。”您要是不在了，以后谁还能挡住大靖的军队呀？ 营帐外的北秦副将跪了满地，鲜于焕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扫过，沉沉一声叹息：“ 本帅带12万大军出征，却尽数折在云景城下，本帅有何面目回王城面对陛下和北秦子民？本帅一生戎马，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即使战死沙场，也绝不做那临阵脱逃之人。传本帅令，敲响战鼓，出营迎战。”“ 是。” 北秦大营的战鼓被重新敲响，鲜于焕领军冲出营地，和院书及前来驰援的帝家军决战在邺城平原下。 多人有声去，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